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应美国政府邀请，刘鹤将于5月15号至19号赴美国访问。股市收评，大消费板块全天表现强势。北京首个全自持租赁项目出租率达到80%。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一起聊一聊房屋租赁领域的投资热点。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来关注投资要闻。新华社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今天宣布，应美国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于5月15号至19号赴美国访问。届时，刘副总理将同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率领的美方经济团队继续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磋商。再来关注股市，今天上证综指小幅高开，冲高后总体保持震荡走势，尾盘收于五日线上方。创业板指数全天围绕平盘线展开震荡，表现相对弱于主板。与此同时，深证成指与中小板指数午后涨幅均有所收窄。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于3174.03点，上涨0.34%；深证成指收于10671.46点，上涨0.35%；创业板指数收于1830.98点，下跌0.21%；中小板指数收于7364.55点，上涨1.05%。成交量方面，沪市成交1724.11亿元。深市成交2347.26亿元，创业板成交787.43亿元，与前一个交易日大致持平。从盘面上来看，富士康、白酒、苹果、银行、5G、乳业等板块涨幅居前，海南、军工、钛白粉、ST、区块链等板块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肖路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嗯，首先您怎么来看今天大盘的表现？ 嗯，沪深两市今日小幅震荡，白酒、家电、蓝筹、机油板块的重新获得市场的青睐，导致上证五零指数持续走强，创业板相比而言稍弱，最终指数收放以十字星报收。 嗯， 两市成交4071亿元，去掉一字板新股之后呢？整个市场显得颇为平淡，只有17家个股涨停，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16家个股跌停，红盘比例比较少啊，整间有32%。在今天比较平淡的市场当中呢，像有四个亮点，第一个是民胜指数公司将在5月15日公布 A 股纳入民胜新兴市场指数的成分股，市场今日预期被纳入的这些成分股将会受到外资的购买和配置，所以今日的绩优白马股表现比较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第二个，周末呢，证监会公告了啊，富士康拟大面积锁股发行，那么富士康概念股呢今日受到刺激，相关数家个股呢啊报收涨停。那么近期新股发行呢为独角兽让路啊，发行的家数明显减少，那么以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当中，导致今日次新股板块集体活跃。第三个，特朗普呢，在推特上称正帮助中兴通讯快速恢复其业务，刺激今日啊 5G 概念板块整体强势。第四个，特斯拉在国内将建电池厂的消息呢，对近期强势的新能源电池板块持续产生拉动。新能源电池行业呢，今天也是延续强势。以上四大亮点呢，给整个平淡的市场当中还是带来一些机会。 好，那你怎么来看创业板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情况？ 由于近期权重股的表现呢逐渐开始走强， 是 和前期的权重股持续的大跌呢已经释放了很多的泡沫，然后呢又重新体现出价值。那么随着整个民胜指数对权重股尤其是绩优白马股的偏好呢，所以整个市场呢又有一个资金搬家的过程啊，正向近期被持续炒高的一些例如填权啊一些小盘科技股回流向权重股，所以创业板近期的表现应该是一个短期内上涨过快之后的一个回调。 好，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啊有一些企业的债券违约啊引发大家的关注，那您认为未来会对 A 股造成哪些影响？ 进入2018年以来啊，债券市场违约事件的频发，信托方面呢也出现多起债券违约案例。根据万德数据显示呢，截止到5月11日已经有10多家公司旗下的20多只债券发生这个违约，合计债券违约的涉及金额达到170多亿元。这主要产生的原因是在于2015年到2016年，当时是债券牛市，其中的信用债企业信用债市场扩容非常快，那么企业通过债券融资增加，当时发行的大多数是到今年到期或者回售。那么发债企业大多过去呢是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呢维系这个债务链条，但是随着2017年以来各项政策的推动，整个金融体系的去杠杆瘦身令市场信用条件呢不断收缩，高度紧张的资金链条呢就变得非常脆弱，信用违约呢概率大大上升。那么在金融严监管和资管业态重塑的环境下，刚性兑付呢被打破，部分企业偿债能力降低，融资难度呢进一步提升，尤其是民营企业由于其融资渠道比较有限，自然形成债务违约的重灾区。那么对于那些已经发生违约的企业其信用评级呢肯定是会被下调，一旦下调之后，后续融资呢将是雪上加霜，更加困难，对公司的经营成长和经营发展呢势必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所以普通投资者对于已经发生过信用债违约的公司，无论是否是上市公司都应该予以规避，这样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那对于即将有债务到期的上市公司，我们应该予以什么样的关注呢？或者是有关联的上市公司应当予以什么样的关注？ 那么有很多企业信用债呢在今年是陆续到期和回售，如果该公司的基本面情况是比较差的，或者说持续亏损，甚至有些 ST 的公司呢也有很多的信用债在外面流通，所以针对这些品种我们可以考虑到看看它基本面的状况，尤其是它的现金流包括年报季报，如果发现持续已经是非常恶劣的财务状况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不要试图去贪便宜，因为这些信用债现在在交易市场上很多都是打折发售，不要去贪便宜一分价钱一分货。第二个呢，已经持有的 这个应该说怎么说呢，有些可交易的如果在承受起的范围之内，那么及时脱手。如果说是有些品种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浮亏的话，可能应该要进一步关注啊，对应公司的一些公告啊、一些声明啊、一些情况。这里面也是投资有风险啊，可能还是买者自负了。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最近有两家著名的这个国际上的证券公司啊，向证监会提交申请啊，打算建立持股比例超过1%的这种全新的证券公司。那么从对于参与 A 股的投资人的角度来说啊，您认为会产生哪样的影响在未来？ 随着 A 股纳入民事新兴市场指数啊，日益临近，以及近期呢，管理层发布了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那么外商呢，正在啊加速布局中国市场。其中呢，我们近期看到有2到3家著名的外资券商呢，都表示发了申请啊，向中国的管理层要求其对合资公司的啊持股股权的比例达到51%，也就是实现控股。那么旗下的这些类似的公司呢，目前已经有了大概3到4家。所以外商方面呢认为一旦是实现控股之后呢，对中国业务呢有望和国际接轨啊，让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呢紧密相连，并会引入更多的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到中国市场，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但是对内资券商来说，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挑战啊，因为外资券商呢有很多先进经验，肯定会给国内券商呢带来一定的冲击，尤其是针对国内的中小型券商来说，如果不适应竞争，做不好服务，就有可能会被淘汰。当然这个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应该还是投资者，因为外资券商呢对未来服务好国内的一些高净值客户呢是非常的关注啊，将来呢无论是内资券商还是外资券商，对于高净值客户服务做好呢应该是比拼的重要的环节。那么相信呢，随着外资券商把一些国际先进经验，包括一些针对像私人银行啊，包括一些个性化的服务引入到整个券商行业，那么整个券商行业的整体服务水平呢应该是有明显的提升。但是我个人认为哈，对于中小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影响相对比较小。因为可能这些外资券商的控股以后啊，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对中小客户而言，更侧重是价值投资理念方面的一些导入，以及一些不同的啊投资品类的引入啊，开阔眼界，让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但是可能外资券商还是比较会侧重于高净值客户。 好，那对于那些市值比较小的上市券商，会不会构成短期利好，有可能被收购的可能性呢？ 对，这样的可能性当然是可能会存在。那么截止到最新的统计，目前国内的相关的正式有牌照的券商一共是131家，其中呢不乏一些整体资产规模比较小，整体那个业务经营状况呢只有牌照，但是破产还是不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些小券商。那么针对这些小券商，外资是不是愿意对他们有比较那么重视哈，这还是有待观察。那么总体来说，我们看到目前已经和外资达成一定的意向的，基本上还是像华泰啊、中信啊、中金啊，还是在一线券商方面。所以针对一些小券商，前几年其实也有不少已经合资的，包括野村啊、瑞银啊，包括大摩啊都有。那么这些呢？可能这个牌照价值目前还没有体现出来，可能还要进一步再观察一下。 好，进一步的观察，把他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池子里面啊，保持关注。 是， 好，谢谢张先生的分析点评，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再见。 好，下周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下面来看汇率，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179个基点，报36.3345，创4月26号以来的最高，且连续两日大幅调升。不过，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盘价报6.3368，比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7个基点。市场人士认为，往后看美元指数变动仍将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但美元究竟是反弹还是反转，目前市场存在较大分歧。总体而言，人民币总体保持稳定双向波动的运行格局将持续。好，再来关注北京的房地产。北京首个全自持租赁项目万科翡翠书院正式启动租赁试运营，那么总计72套房源，截至昨天最终达成首次试水超过80%的综合出租率。 一个月前，翡翠书院因为十年租金180万起的天价租金成为舆论焦点。80%的出租率就意味着愿意为了高品质生活而一次性支付十年租金的长期客户确实存在。看来曾经被舆论质疑无解的北京全自持地块初步获得了市场和客户的认可。另外根据统计，2018年4月全国首套房贷的平均利率已经达到了年化 5.56%。 中国人民银行上周五发布4月份金融数据，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为174万亿元，同比增长 8.3%， 增速比上个月末高 0.1 个百分点。自2017年以来， M2 增速多维持在 9% 左右运行。2018年3月份 M2 增速一度降到了 8.2%， 4月份 M2 增速略升到 8.3%。 专家认为4月份 M2 增速小幅反弹，体现出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减。据人民日报报道，一段时间以来，从送户口到送补贴免费住，各大城市抢人大战持续升级。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引才政策已经初步显现其效果，但是多地户籍人口井喷带来的影响也浮现出来，如何实现从抢人到留人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专家指出，一时抢人不难，城市要长久留住人才，则需要夯实产业基础，优化城市公共服务，让城市成为安居乐业之所。在2018年第一季度 A 股的26家上市银行当中，有5家银行主动缩表，分别为中信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三家股份制银行，以及张家港银行、贵阳银行等两家地方银行。据统计，上述5家银行资产规模合计缩减超过1000亿元。好，资讯部分呢，最后我们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特斯拉上海公司获得营业执照，注册资本是1亿元。中超控股发表公告，中标3.16亿元采购项目。中国人寿公告，前四月保费收入达到2759亿元。中国中冶公告，前四个月新签合同金额2089亿元，同比增长近20%。江淮汽车公告，纳威斯达退出与康明斯设立合资公司。摩素科技公告，将择机出售江南水务江苏银行的股票。腾讯公告，三款游戏进入2018年亚运会电子体育表演项目。万科 A 连续五日出现大宗交易，累计成交额达到16.5亿元。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8点18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香露。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嘉宾，来自华创证券的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万科翡翠城这个项目哈。 没错没错 啊，它这个是自持的物业，同时呢啊一次性啊把这个房子哈、啊、租十年租出去、那么这个价格也很贵啊。根据我们原来看到的这个资料哈、啊、它这个最小的户型是90平米，租金大概是15000到18000一个月。 嗯， 大户型呢是180左右的房子，一个月呢就得3-4万了。 嗯嗯， 而且这租金呢，得一次性付清。 没错没错、嗯，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就是，之前吧，那个整个是市场上会有质疑嘛，对吧？但是说我们看到今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其实也是很亮丽的，说明我们现在整个市场，不论是说房地产市场来说，或者说我们整个一个就是社会对这种方式的接受度，我们的观念其实有所改变，所以说就我们认为其实市场其实已经是 度过了它质疑期，已经慢慢的去进入到我们去接受到这个这种事件那么一个转变了吧。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这个住房租赁啊，以及相关的一些金融创新，比如说我们谈到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 REITs 啊， 没错没错 啊，对于未来这些在 A 股上市的相关公司的影响， 没错。 首先要谈到的影响就是对房地产公司，是吧？ 对， 这个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叫 REITs 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金融工具？ 它是这样，其实它啊，咱们知道，其实它也是就是咱说的俗一点，就是我们得房地产建房得融钱，对吧？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融资的， 融资的东西，对，这很简单。但是它是怎么样不同的呢？它是这样，它是一种怎么说呢？它也是信托，对吧？咱们知道信托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属性，就是我们把所有权要进行受让。那REITs里面就是我们把整个房屋的一些就是这个土地的一个所有权嘛，都搁在这里面这个计划里头去，同时还把我们这些租金，因为每年都有租金回来，对吧？会做一些就是租金的那些回来这个钱呢，也把这个权利搁到里面一起所组成的这么一个基金。那朋友们有可能会想，其实就是咱们也会听过叫 ABS 资产证券化，其实这个东西呢也是和这有什么不同？其实 ABS 这种资产证券化大部分做的就是没有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就是咱们常用公寓这个公寓的所有权搁在里头，只是大致的把一些就是说我们那些回款，每年不都有租金嘛，回款搁到这个 ABS 里头了。所以这两个啊，看着是就是为什么有两个名字啊，不是里面都有一项就是把回款搁进来嘛，但是我们看到REITs里面其实多搁了一个我们这个对长租公寓的这个所有权。 好，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开发商他有可能啊，他是拥有这个地块或者是地面上建的房子的， 没错 啊，这个所有权的， 没错， 对吧？或者是说他没有这个所有权啊，那么最后出来的产品不太一样， 没错。 那么就以大家特别关心的这个REITs为例呢，就是首先这块房子和楼上的这些物业啊，是开发商自持的、自有的， 没错，没错。 那么他从这个发行这个基金之后啊，从市场融了一点钱， 没错， 融了一点钱之后呢，他可以把这个钱用来还他的债务啊。 对对对对对， 包括用来建这个房子呀等等， 再或者就是说，因为房地产这个周期比较长嘛，它就一个个项目来做，它先把这笔钱先拿出来，我去投另外一个项目，就一个个它叫钱找钱嘛， 是，那这个房子呢，它主要是出租嘛， 对 对, 对， 他就拿这个租金的这个收益来以分红的方式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回报给买这个REITs的一些投资人、投资者，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哈， 没错没错， 那。为什么不从银行借呢？他直接贷款不行吗？ 其实咱们怎么看呢？其实怎么这么说吧，就你贷款的额度毕竟是不可能，也就没法完全，首先是没法完全覆盖你整个项目的，它会有多种的融资的一个方法。而且其实从REITs来说，其实我们一个是就是资金成本稍微低一点，对吧？你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我肯定是因为我借，咱们知道俗话说我借钱我得多还你点，这不就是利息吗？那我得想办法少还你点啊，对吧？这个所以说做REITs来说吧，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另外呢，就是这个房子建来干嘛使？它不是卖， 没错， 大部分是要用来出租的， 没错。 所以说这个也符合一些相关的政策， 没错，没错， 也有利于稳定房价。 对，这个也是一个，刚才您说这也是一方面吧，大家肯定也知道啊，最近来说对于我们房地产的一些收紧的一个政策，对吧？尤其是去杠杆这一块，对于我们房地产其实影响还挺大的，因为我和一些企业的朋友去聊，或者说和一些银行的朋友们去聊，其实他们给房地产公司去放贷，其实难度不管是从说顶层上面给的一个口径来说，其实还都是缩得很紧的，所以说一些房地产公司它不太就是能容易从银行里弄到钱， 但是这个房子要是戴上了租赁的帽子， 哎，这个就稍微好多了，因为 好一点， 对，因为咱们从去看一些新闻啊，或者看一些政策，国家其实已经开始，就是已经非常支持我们进行了一些租赁房这么一些，一个就是一些政策已经出来了，所以说给了一些很多的便利。 你看哈，我这里面看到一些资料，就是很多银行对土地建设、租赁住房的融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分行承诺未来五年支持1200亿，那么农业银行呢，会说 审批之后呢，按照项目进度优先安排相应的贷款额度。建设银行是承诺在北京啊，未来五年给500亿，今年就给50亿。虽然五十亿相对 对对对稍微 不多啊， 对，但是也有承诺嘛。 但这个毕竟是很多银行都在做这个事情啊， 没错没错。 所以它也有一个这个示范的效应哈、啊。那当然有一些呢，它是在集体土地上来建设这个租赁住房， 嗯 啊，也有一些呢是企业自己买的这个地。 嗯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租赁，它所获得这种金融支持是挺大的， 没错。 那么建设主体，或者说未来的运营主体，还是这些大的开发商。所以我们要谈到的话题就是，那么对于一些龙头的房地产企业来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我们知道今年很多的房地产企业，包括碧桂园呀、保利呀这些地产公司啊，都发了。啊，比较多的这种住房租赁的 REITs 产品发到市场当中啊，对于他们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你看，咱们看啊，其实我们看一些这些大的一些房地产公司，咱们就比如说我们做研究方面嘛，其实他们的就是说他们这个土地的储存量，其实也是个研究方面。而我们看到他拿了一些这么一些咱们发这么多 REITs 去做长租公寓，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对于公司的一个价值还是会很有提升，因为从政策方面来看，国家是非常支持这个项目的发展的，而且咱们从市场的接受程度来看，已经市场刚刚咱们说那条新闻也是市场慢慢去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对于公司未来的一些，就是因为咱们可以看出短期的房地产其实要走传统那种的受到一些影响，咱们还是说有可能看到还是向龙头集中，但是这是等于说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一块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些公司来说吧，就是另走 另一个利润的增长点，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再加上有政策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刚刚咱说的是市场也社会也慢慢认可，这样还是有未来，还是很看好这个这一块的。 那关键是这个租金得稳定，是不是？ 对， 因为赚谁的钱呀？还是要赚租客的钱嘛？ 没错， 或者是你卖房子要赚买房人的钱嘛？或者是后面接棒的人的钱？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加拿大，去看一个朋友，我印象很深刻，他就租在一个公寓里面，那个公寓呢，好像是。类似于政府所有还是什么一个机构所有啊？ 没错没错， 非常稳定。 没错， 那个公寓保养的很好，他跟我说那个公寓已经有40年了，我还以为是前五年建的。 对， 说实话，从外观上看很新，比咱们这儿建了两三年的这房子都比一下的话都不差。那么他的这个租金啊，每年都会有一定幅度的这个调整，对。但是呢，只要你排上了。因为他们还要也要排队，排上了的话呢，你就可以按照当时签的合同，你就不会有什么担心说突然给你涨很多钱啊，或者说突然你不让你住啦等等这种情况发生。 没错，这个您说这个点，其实咱们可以从两方面去说啊。就是刚才其实怎么说呢？一方面就是刚才您说的是非常稳定的，由于是政府的供给吧，而且咱们刚才您也强调您去加拿大对吧？其实国外的这种租赁的方式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您刚刚先说您为什么觉得这个房子特别新？因为我们都是一些政府或者一些大的机构去持有它、去维护它，在一个质量上。其实非常有好的保证的。另外一方面，刚刚咱们说到一个问题，其实咱们其实作为租客来说是非常怕，就是咱们从别人那儿租到房子，哎，怕你突然间给我去涨租金了，所以说这两点其实非常关键的。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析的是对于这些上市公司来说到底什么样影响。上市公司值不值得我们长期来投资呢？啊，这个领域对它整个的业绩又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啊， 占的权重又有多少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 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香璐，今天和大家来聊聊住房租赁的这个资产证券化的话题哈。那么对于上市公司有哪些影响？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创证券的程建新，建新。那么目前我们看到一些大的龙头房企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些发住房租赁 REITs 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是吧？ 没错。 那么这个项目到底有多挣钱呢？比他自己开发房子更挣钱吗？我们知道租金跟这个卖的价格有一个比值，叫租售比。 没错， 中国租售比还是偏低的。当然，万科这个啊， 对对， 它这个确实溢价很高，对吧？ 对对对对对。 那么，但是在它整个的收益当中，你靠这点租金的收益，能够给它带来多少？或者说减少它的资产负债啊，又能够给它带来多少？ 其实咱们看几个方面来说啊，咱们从开头说啊，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本身这件事情受到国家支持，而且我们看到国外发展已经非常 成熟了 ，对，所以我们能看到国外的一些朝鲜企业，其实就是虽然说不像咱们这都是大企业，国外有好多都是像政府来持，但是能看到，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这种稳定性还是高的，而且我们看到随着租金的每一年的进行一些叫浮动性的调控，可以增加我们公司每一年的一个非常稳定的收入，而且我们看到通过建长租公寓来说，发 REITs 对不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一些融资渠道，使得我们雪球其实可以慢慢的越滚越大。就是这么一个路径，其实能看到对于房地产企业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咱们也得分啊，咱们看到之前就是没有这件事之前，我们看到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其实已经慢慢的向我们的龙头去集中了。为什么这么说？能看到有一些小房地产企业，能看到比如说他们的销售额已经在下滑了，但是我们反观一些大企业，对吧？大家也知道哪些企业就不一一点名了，其实它的销售额还在往上走，原因就是拿地能力强，对吧？那我们品牌嘛，品牌效应也好。那所以说对于这些项目来说，我们看到刚才咱们看万科这项目已经被认可之后，我们一些大的房地产企业所去做的这些项目，我们认为还是会有能力帮助他们再把这一项面去做好的。所以说总体来看，对于房地产企业之后的看点是什么，有可能说大家也会去质疑说，有可能是不是你们的那个收入增速要减缓了，对不对？我们估值会不会要调？但是我们从这是两方面，咱们要知道两方面，一个是我们要做长租公寓，对不对？那我们那边房子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做商品房这一块 也在卖 ，所以说这一块是增长点，而且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增长点。也就是说，它就是帮助我们去稳固了一个 相当于啊，某个牛奶企业发了一款新酸奶， 对， 这款酸奶的市场份额很小，但它的增速很快， 没错。 那多少啊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啊？但是能影响多大呢？ 这个东西其实咱这么说啊，因为毕竟是一个怎么说，对于中国来说，是因为国外已经很成熟了，对吧？咱们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咱们还要给他一个适应的时间，但是我们已经能看到好的开头了。但是说，所以现在这个时点去看，说到底有多少，咱们还得去看一下各大房地产公司的一些就是具体出来的报表。但是能和大家去说的时候，也是跟我朋友去聊，有一些大的一些房地产公司去聊，说这长租公寓这些就是租赁公寓这种项目吧，已经被他们就是定为了近几年的一个重点主攻的一个项目。我相信这种对于人家的行业的一些大的企业的一个战略性的方向，他们不可能是随便去想去定的。既然成为一个方向，我们认为他们还是非常看好这个方向出来的，也是对于他们公司肯定是有利的嘛，对吧？咱们说的俗一点就是这样的。所以还是依旧非常，就是通过这个事儿来说吧，还是依旧非常看好整个房地产企业这么一个发展的。通过这个分支来说，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把企业的这个负债啊一定程度的降低。 没错， 因为它已经证券化了嘛，就是很多投资人拥有这个产权，对不对？那么企业他手里的这种现金，他就可以去买更多的项目来进行运营。 对，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帮助他进行了一个就是资金流的缓解。咱们知道房地产来说，对于它的资金流其实也是还是就滚起来才能赚钱嘛。但是说对于其实说负债比也不好说，因为咱们毕竟你要做 REIT 的话，你整个那个就是拥有权也搁进去了，其实也进行了转让，你底下的分子分母其实都在变。但是它盘活了钱，对吧？其实咱们这么说吧，我这个雪球不滚，我通过传统咱们的商品房来做，我们又从银行这块或者说从各大融资渠道又不好融钱，对于这样没有项目来的话，其实你公司本身雪球是不好滚的了，目前这个状况。但是你这种项目新出来之后，其实我的雪球是也就开始再继续滚了。 好， 那 从长远来看，大家都一致看好啊。 没错。 那么如果有投资人说，投资者啊，说我也想买点这个房地产公司发的这个 REITs 产品，能买到吗？ 但是费点劲，因为咱们对于个人，基本上我们发行来说都是对机构发行的。那咱们看看，就是因为有些渠道应该是可以买到的吧，但是具体来说，您还得去自己了解一下。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从市场上去买这个东西的这么一个方便程度。 在国外啊，他们这种长期收益率大概保持在多少呢？ 这还真不太了解，但是我们还是按国情得看，因为咱们这边也是不好说去怎么去定这个东西，因为毕竟是新项目出来以后，咱们肯定是会有一个大幅震荡之后再稳定出来的这么一个收益率出来的。 好，那么有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房地产在国内的发展在近期相对稳定下来之后，住房租赁概念对于激发一些成熟的企业，比如说碧桂园、保利地产等的影响还有多大呢？这是一位王先生的提问 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嘛，它是对于我们这些龙头公司来说，其实打开了一个新的盈利增长点。其实咱们而且想跟大家去想说的这点，其实咱们看到一个就是住房租赁这一块，不仅是带来了我们对于房地产企业的一些看点，在这里边对因为我们是做买房研究的嘛，和大家想提着点别的啊。其实它整个产业链里边不光有房地产的，因为咱们知道我们你租房其实有很多痛点在里面，咱们会比如说咱亲身想要去租房啊，你是不是怕找到差中介，怕租的不靠谱，对不对？你怕你这房子突然间涨价。这些东西就是其实一个链条解决下来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带动很多企业，比如说啊像信息发布的我们这种就是这种像长租公寓出来之后，你如何把我们的信息去收集到发布到完成这一套流程，其实是这些企业其实都有相关的企业，大家可以大概去网上搜的吧，或者去查，都有相关企业来做，这是一方面。如果咱们长租公寓这些事儿铺开之后，你一些规模化的装修企业其实也是受益，因为我们知道几乎咱们做长租公寓出来之后，大家同样的装修，但是一采购就采购一批量，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给大家去提示一下，有 大型的这一些上市公司，就是搞那些装修的，会非常非常有优势，因为只有这样的企业，它才有议价能力或者大集中采购供给的能力。 嗯，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大，大家是值得去看的那么一点。这是所以说我们关说事儿出来了，其实不仅仅只有说能看到说房地产公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它所带领的一些产业链里头吧，其实都有一系列的变化在里头的。 嗯，好，所以说它不仅仅是房地产的上市公司，其实跟其他的哈这个。关联企业上下游， 没错， 可能都会有影响。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影响多大层面，能够体现在它的股价上面，能够在它新增利润当中占多少，这个还有待观望。因为毕竟这还是一个新事物啊。 没错，但是我们从对比国外的经验来说吧，它其实你每接下一家来说，都是对于一个比如说一些公司来说，都是一个。都是咱们来说，就是都是一个利润的增长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分支，所以说这一块都是我们值得去看的那么一个亮点在里头，也是我们投资里面就是投资之中吧，去挖掘公司的这么一个价值所在或者利润增长点所在。 嗯，那么如果说这个房子要是租不出去了， 嗯， 啊，或者说这个企业它的运营能力特别差的话，那。是不是也会对这个企业造成负面影响，对上市公司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很多的公司啊，他们建房子是一把好手， 没错， 但是管理啊运营啊包括开发呀， 没错， 未必是吧，包括呢你这个里面原来是做住宅，你现在可能要做商用， 对， 或者是做办公， 对， 或者做其他的酒店啊等等，那这个考验的是公司很多方面的能力，所以未来这些上市公司会不会有分化在这个领域？ 分化肯定是有。咱们去说去运营这个长虹公寓来说吧，其实你肯定还是一些龙头企业品牌嘛。我相信咱们刚才那个就万科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换一个，就是别叫万科了，千科，假如咱举个例子吧，就是这个没有名的上市公司去做的项目，我相信不会像会成为今天这种。结果的，因为毕竟有品牌效应，而这种品牌效应其实就代表的就是龙头公司嘛，因为龙头公司一说如果说像您说的那些东西，咱别拿万科说人不太好，就是还是一个有名的上市公司，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有能力去学，或者他有能力去包出去，他有这个资金能力，而且他会能在短时间内去，比如说真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些问题出来，他是有一定能力去，就是通过他的，因为是大企业嘛，他通过他的各种措施去弥补的。那如果说我们换到一些小公司来说，他有可能就是说您那些问题出现以后一垮，大家就全盘成散沙了。 嗯，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关注啊，因为好多事情吧，在国外行得通，在国内啊。未必完全都能够复制， 没错。 打个比方吧，你就说这个大家都很关注的这个上周的这滴滴的这个事儿，顺风车的这样的事情啊，那在国内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实际的情况。 嗯， 你包括你这个长租公寓未来发展，你租客是什么样的素质啊，是吧？包括大家有什么样个性化的诉求啊， 没错。 再加上刚才你谈到的那种管理的水平啊， 没错。没错， 哎，那这些综合起来，人真的要住进去了，然后一年两年反应还不错， 嗯， 我想这个市场才会有一定的这种效应。 没错，没错， 出来啊！现在还只是看到一个蓝图，看到两个试点，星星之火。 对，确实是，但是就从我们从一个市场调研来看，而且从可以和这些就是房地产公司去聊，他们的定位来说，其实还是。相当明确的， 嗯， 他们就是给一些就是白领吧，或者说就是 高管， 对这些人去，他们有可能买房还就是费点，就是也不说费点劲嘛，就是说他们的想法或者还不到说我现在想把一笔钱拿出去全买房， 嗯， 而且我的有些或者说有一些就是精英们，他们不会在一个地儿常住的这种。人群吧，他们全都是定位于这种人群， 嗯， 所以说对于我们一个企业来说，如果你瞄准好人群来说，他们还是知道去 建成什么样的房子，而且就像刚才咱们说看这个就万科这个项目，为什么我一个月定这么贵也被人租出去了，其实就是他定位好的那帮人群，他知道这帮人是有可能去有能力去消费的，而且从现在这个就是已经到是什么80后或者90后这个慢慢成长起来这一代来说，他们也是接受这种理念，而且他们我们的知道咱们素质是越来越高的、就是说完全在通过我们社会的整体的不管是说什么生活水平或者说精神水平文明水平都不再提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其实整个的还是您的担忧肯定是就是说刚出来肯定会有问题，但是说咱们再往远看一些， 嗯， 其实还是能慢慢解决掉的， 嗯，但问题呢总是曲折的、啊、 对对对， 问题呢总是要前进的是吧， 对， 至于呢什么时候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 没错没错， 因为毕竟一个新生的事物它在一开始包括中间发展的过程当中总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 对对对、 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这样一种创新啊，对于整个住房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当然啊，回到我们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企业所发现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应该来说他们的这种固定收益啊， 嗯，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我看的一个这个这方面的业内人士说呢，收益大概是银行五年贷款利息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率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嗯，所以你要是有大规模资产的话，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一个投资方向，只不过呢就是怎么去买啊，你是通过购买基金的方式间接的持有，还是说通过一些这个大的资管项目来进行啊、持有，这个呢大家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些投资机构哈、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请建新来聊一聊今天啊，或者说这两天的这样的一个 A 股的走势哈、啊。今天呢 ，A 股走的还是比较平稳哈、啊。 没错， 相对来说呢，就是我们的连线嘉宾也谈到了一些主题类的哈、 啊，没错， 或者说受这个消息刺激类的一些公司走的不错，比如说5G 啊。啊，这是得益于特朗普的一个讲话， 对对对， 一个 Twitter 发文， 嗯， 再有呢就是这个名胜指数啊、即将公布纳入 A 股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名单， 嗯， 所以说什么大消费板块， 对，都起来了， 啊、走得不错， 没错。 那与之对应的就是海南板块呢，前几天爆炒了两波、三波之后，那么今天是出现整体的大幅下跌。 对，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市场来说，最近都是就我们就是自己总结了一下，都是属于性主题性投资的一个机会。那 短线的， 对对，主题性的短线投资，因为就咱们能看到，比如说，哎，今天 5G 起来了，咱们因为后续其实还有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今天能看到起来了，对吧？还有像富士康出了所引领的一些像独角兽，再加上我们抖音概念，对吧？最近特别火，抖音概念就是领着我们网络直播也是出来，但是全是主题性的，像几乎快成一日游的行情了 啊，一日游行情。 对，那这样来说，所以就大家会有一些问题出来啊，就是这个市场，咱们其实你操作不好还是特别难受的，对吧？因为挣不着钱嘛，因为今天一摊你就血本无归这种状态。所以说我们对整个的目前的行情来判断，其实给大家一个最综合点的建议，还是先防守为主。因为我们所看到后来的不确定的事件越来越多，比如说像名胜指数，你到底那谁，对吧？咱说的俗一点，对吧？能吸引，咱们一直说纳入之后，对不对？能吸引外资，那确实吸引了多少外资？咱们其实心里是空的。那再加上我们的一些贸易，咱们中美贸易的一些谈判，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领导人也会去到美国进行谈判。其实这都是一些不确定的存在。那对于市场的情绪来说，会造成了不断的波动，不断的波动。那在这种波动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防守，是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一些大的策略。 嗯， 那回到刚才还说，就是刚才咱们也和之前嘉宾聊过了，我们看到，哎，像一些好的一些大蓝筹今天也出现了，比如说我们能通过数据来看，今天五粮液流入资金好像是应该是第一名，我记得啥，因为我来那个咱上节目之前看了一眼，茅台好像是第三还是第四，能看见还是这种 大的白马也是受到了青睐。那这个我们记得咱们在年初的时候会和大家去说过，今年其实还是说这些大白马的一些行情还在这儿，因为我们看到市场风格的切换不会说是就是一下一下过来，既然切换过来了，你的持续性还是有一段时间的。那这个是我们应该是持续观察的。就不知道大家其实有我们同事也在说笑话啊，就是说哎最近的那个海康威视，不知道大家知道为什么海康威视其实这么涨，您知道海康威视为什么这么涨吗？其实它就是， 我哪知道它要这么涨啊。我要知道的话我早就在节目里，那我也不能告诉大家。 其实就是巴菲特告诉咱的巴菲特概念股，其实说的是啊，假就是咱们给它归为是这个巴菲特概念股，因为他巴菲特讲了一句说海康威视还值得投资，但是我们看其实海康威视也是大的白马股，所以说这种大的投资逻辑其实是不会变的，只是我们要看到时点在哪儿，对吧？大的思路给大家说了，所以对于短期来说，大家是以守为主。但是如果您去研究，对吧？或者说一个去研究，就是如果您想研究去看哪儿，还是看看这些白马回调后的这么一个机会。 好，那以守为主啊，这个意思呢，就是不要轻易的下手。 对， 因为这两天的行情很容易让大家哈蠢蠢欲动，是吧？ 对对对，没错， 有可能下手就被套，是吧？ 没错。 那稳健的做法是怎么选呢？我这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啊，这个82只股票破净啊，超过熔断低点，银行股最集中。 对对对， 请问市场离底部还有多远？这个我跟大伙念一下吧哈，就是说，A 股近年来低点位置的破净股数量啊，首先说2008年吧，那时候呢是10月28号上证指数最低是 1664.93 点，破净个股呢是175只，2013年6月25号上证指数最低是 1849.65 点，破净个股是154只，16年1月27号最低是 2638.3 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记忆犹新，破净个股是53只，17年5月11号最低点是 3016.53 啊，破净个股是36只，18年2月9号是 3062.74 点，破净个股是75只，再看18年5月11号上个星期啊，最低点是 3162.21 点，破净个股是82只，哎，是这么多钱啊，这么多股， 没错， 这么多个， 就是咱们看到这个数据来说，其实给大家去感觉，哎，也许要底要那个底要来了，对吧？ 从历史看， 对。但是其实呢，我们作为就是给大家去作为投资一个建议来说，大家永远不要猜底是哪里， 是 吧？但是呢，我们从数据来看，其实这是一个投资思路问题。但就我们居然能看到这个。破净的这个股票，咱也能找到对应的是谁，所以咱们可以去看，去关注一下这些上市公司，这是一个方法。因为我们知道，你都破净了，对不对？那你既然破净，你要符合你的价值。咱们是不要说是从估值来看，有可能你去给它估计个值，这都咱都不说了。那我们先把净值弄回来，这是我们这个非常好。就是符合我们最赤裸裸逻辑的这么一个方法。 好，那么刚才说的不是银行破净个股比较多嘛？啊，我们先不说这些个股，我们说银行业。上个星期银行业有一个大的新闻，就是招商银行的这个高管，是吧？自己主动增持，是吧？ 没错没错，拿了大概说一年工资嘛，这还我们那天还出来说挺， 但是他没破净啊，他没破净。哎，这你看这几个联系起来的话，这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呢？ 其实高就是咱们拿高招商银行来说，其实看我们看韩行长都已经那个去增持了， 行动了 吗？对，他们也是用实际， 他先冲前头嘛。 对对对，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他是很看好这个行业的。那为什么这么这个大家有人想，哎，为什么说人家自己支持自己股票，对吧？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其实之前跟大家去投资的一个方法来说，就是如果您是这个行业的，希望您就比如说您在医疗行业工作，希望您去投医疗吧，医疗这一块的这么 他们的就是去投这样的一些概念的一些股票，为什么？因为您了解。那行长，其实我们认为咱们 他是最了解的， 他其实是真的是最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的。 很多从业人员他自己买这些行业的公司也未套，这样的情况不是一个两个了，很明显 的。但是他做，他已经上升到这种高度。 他如果是那个高度的话， 对， 他被套。 对对，他整个其实能，他已经有能力去看到整个行业的那么一个发展趋势了。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大公司，也是金融领域的公司，大家知道说的是谁吗？中国平安。中国平安也是，他有6亿元的这样一个增持啊，也是老总带头吗？是吧？ 没错，这些我 马明哲带头， 我认为都是一个，就是咱们先首先要假设一点，就是大家都跟钱没有跟钱过不去的事儿，对吧？所以说带 他可以不带头吗？ 对，没错，对，您说的这个是大实话。所以说在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说他们已经是站得高看得远了，他们看到了未来发展的那么一个行情所在。但是和大家去强调啊，他们做的投资肯定是不是跟咱们大多数的投资者一样，因为咱们这些散户投资者大多数是赚的是就是投机的钱，就是说我们两三个点，对吧？但是我们在这里一直和大家去强调的是，大家如果有能力，对，如果有时间有耐心的话，一定要做价值投资。所以这些人其实他一直在做的价值投资，他不是求的是一两个月，他求的是按年为单位的这种投资逻辑。所以说我们还是，他们既然过来了，说明他们对于整个的行业还是持续看好的。 好，那可不可以我们做这样一个组合哈，把近期增持的这些公司啊，都列个表，再看一下他公司的股价和历史股价做个对比，估值啊，各方面啊，财务数据啊，分红数据啊等等啊，都做个对比，从中我们挑选一 对 几个、啊、 这当然可能，这都是说您说这个太好，这都是我们其实也是我们在做的一些研究课题在这里头，但是这个和可这结果，因为我们也在做研究。但是没法和大家去说，对吧？但是可以跟大家说是，这是 收费才能说。 是您这还就是咱们先说正经的，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的一个方向和投资的方法，因为我可以这么跟你讲，虽然说我们有可能是干这个行，但是其实我们的投资方法也不一定是就是面面俱到，所以说每一个投资方法我认为都是应该大家都应该去值得研究 的。 对，所以说这种刚才您说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方法，我们最近真的也在做这种方面的去研究，去想去尝试一下。 不要钱啊，我这个反正赔了也别找我要钱啊。当然啊，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个还是需要大家考虑的，包括你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周转的时间，这个也很关键、啊、 对，这都是咱们要考虑的因素嘛。 对，金星说到的，这也不是一个短期的事儿，是吧？但是确实值得我们啊，结合这样的一些新闻啊，包括一些数据啊，来做一些参考。那总的来说啊，刚才金星也谈到的观点就是还是观望为主，是吧？ 没错， 观望为主。在哪些行业可以重点的观望一下呢？ 那最近其实跟刚和大家去说了嘛，最近我们看到最近的市场风格还是以主题投资为主，所以说咱们还是大主题，就是还是之前也和大家去说过，比如说像新能源汽车，咱们看到今天特斯拉的一个设厂的一个大新闻，对吧？还有个我们看到中兴通信的这个从 5G 这个大方面的一个大的转机，其实这两方面不仅是主题，而且我们之前也和大家去分享过，其实这两个都是能跨年的长主题，所以在这个沉闷的市场上，不论是说从主题投资还是从大的行业逻辑来说，这两个都有重叠的重叠的那么一个属性在这里头，所以说这两方面大家可以重点去研究，去挖掘一下其中的机会吧。 好，谢谢程建新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当中做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朋友们明天再见。